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二十课，介绍投入法查经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，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。上一课给你介绍了归纳法查经，就是先仔细观察一段经文，了解圣经说什么，再根据所观察的内容解释这段经文的含义，最后归纳出这段经文所启示的原则，然后应用在生活中。归纳法查经包括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，可以用六合，也就是合时、合地、合人、合事、合因、合果，用这六个和来观察经文。第二个步骤是解释，留意以经解经，留意上下文这些基本的解经原则。好，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应用，用行动来实践解经以后所认识的圣经真理。那应用方面呢，可以参考以下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有什么当效法的榜样吗？有什么指示是我当遵行的吗？第二，有什么当避免的错误吗？有什么过错是我当悔改的吗？第三，有什么应该把握的应许吗？圣经中有很多应许是我们灰心时候的安慰，苦难中的盼望，战争中的力量，错过了就是我们的损失了。所以要把握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。好，第四，有什么当祷告祈求的吗？有什么当感谢赞美神的吗？第五，有什么当注意的真理能够帮助我更加认识天父，认识基督，或认识圣灵的吗？查考圣经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这至圣者，这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好，第六，有什么经节是应该牢牢记住要背诵的吗？杨恩但愿弟兄姊妹学会归纳法查经，因为这个方法的确很好用的。复习过上一课的主要内容，现在来上新的一课了。今天这一课，杨恩要给你介绍一个带领查经的方式，这个方式很适合用来带领查考圣经人物，尤其适合用来带领刚刚开始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，引起他们的兴趣，让他们觉得小组查经是很有趣的。这个方式叫做投入法，投资的投。什么叫投入法呢？就是引导查经小组的成员投入圣经人物的世界，置身其中，尝试去听、去看、去经历经文所记载的事情。我们就以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，耶稣遇见个子矮小的税吏撒该这一段作为例子，来介绍投入法。这个方式包括读经、访问、应用三个步骤。好，第一个步骤，读经。开始的时候呢，组长请大家翻开圣经，组长读一遍，读完以后呢，简单扼要地提供经文的一些背景资料。例如，组长可以请大家翻开圣经后面那几页的地图，认识一下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的位置，让大家知道耶利哥城位于约旦河东，通到耶路撒冷的要道上，来往的旅客很多，是收税的重要地点。那另外也可以让组员认识，税吏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，甚至是犹太人所痛恨的罪人。税吏这个职位是罗马政府公开拍卖的，价高者就能得到这个职位。税吏每年要交给政府一定的数额，他要是有本事向同胞敲诈的话呢，自己就能够多得财利。那另外，组长也可以让组员认识撒该，也许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，听说耶稣和其他人不同，耶稣愿意亲近被鄙视的罪人，耶稣也愿意和税吏来往。 撒该也许听过耶稣就跟其他税吏有来往，和税吏一起吃饭，甚至有一个叫做利未的税吏还做了耶稣的门徒呢。好，族长自己读过一遍又点出背景之后呢，就可以对组员说，聚会的时候读经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可以由一个人读，就好像刚才我一个人读出这十节经文，也有起应的方式，就是主席读单数节，会众呢读双节啊。另一种形式就是轮流读，尤其是围一个圆圈而坐下来的时候呢，常常是一人一节的轮流着读。现在我们试一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，像广播剧一样分开角色来读。好，一个示范就是，好，神子妹请你担任叙述，罗弟兄请你读耶稣说的话，我呢就读撒该的话，众人的话就请大家同声读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试一试用这个方法来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。 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 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 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 撒该站着对主说： 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 耶稣说：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 好，非常谢谢罗弟兄和沈放子妹。弟兄姊妹啊，沈子妹和罗弟兄呢都是很有经验的播音员，读得很好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带领的小组第一次以扮演角色的方式来读，也许读得比较生硬啊，你就可以建议大家再读一次，鼓励大家读的时候自然一点，甚至可以尽量口语化，加点想象力，生动逼真的读出来，想象一下自己就在现场，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。那请组长注意啊，不要一开始就请组员出来扮演角色，而是说先轮流读经，这样呢才不会吓坏大家，弄得你推我让，大家都推说不会不会，不会演戏，不会演广播剧。请大家读圣经，他们就会啊比较容易接受了啊，他们就很难推说不会。先读圣经，然后才扮演角色。好，分角色再读一遍经文以后呢，组长就可以说：现在我要扮演新闻记者。哎，就从这里进入第二个步骤。新闻记者的任务呢，就是采访时事。当重要事件发生的时候呢，记者就会赶到现场拍照，或者是访问当事人，访问目击者，或者是有关当局，调查实况，又或者了解众人的感受等等。好了，组长可以说，现在让我们超越时空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回到耶稣那个时代，来到耶稣遇见撒该的现场，耶利哥城一棵桑树底下。好了，组长就充当记者访问在场人士了。那访问的时候呢，应该从比较容易的问题开始，免得一开始就出现冷淡的场面。记者可以问撒该：你在交通要道收税，一定有很多机会听到各种消息，你听过耶稣的事情吗？你不怕别人笑话，爬到树上只为了看耶稣，是出于好奇心呢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啊，组长访问的时候呢要留心啊，不要单单访问一个人，免得他忙于招架，又冷落了其他角色。问了撒该一些问题以后呢，应该问问其他人，例如问问耶稣， 耶稣啊，听说你自愿到撒该的家做客，大家都议论纷纷。耶稣啊，你到罪人家里住宿，不担心名誉受损吗？那这样问了几个问题以后呢，也许就激发起别人想起另外一些问题，甚至迫不及待的也想问问题了。族长这个时候就应该开放访问的机会，让别人也有机会问问题。但是声明应该问一些从经文里面可以找到答案，或者是从经文可以推测到答案的问题，以免有人故意问难题或浪费时间在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。那族长呢，也应该灵巧地评估一些不太合适的问题，鼓励组员问适当的问题。那扮演记者的或许也可以问问在场的众人，你们认不认识撒该呢？对撒该有什么印象？撒该是不是不择手段为富不仁呢？你们认为撒该悔改是真心的吗？不过有一些问题呢相当棘手，比方说或许有人会问耶稣，哎，耶稣啊，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在耶利哥会碰到撒该呢？你知道撒该会悔改吗？你怎么知道撒该在树上呢？啊，这些问题呢一问出来，扮演耶稣的人也许一时哑口无言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。这个时候族长就应该赶快帮他解围。族长可以说，啊，这个精彩的问题一时不容易回答，请问其他人有没有合适的答案呢？这样呢能够引起大家一同参与，一同动脑筋。不过要是问题太古怪了，甚至近乎无理，组长就大可把问题压后啊，说这个问题我们有时间再回答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访问呢，使大家尝试身历其境的去体会当时在场者的心情，推想事情的真相、细节以及前因后果。这就是投入法一个重大的目标，使圣经人物立体的、有血有肉的展现在眼前。好了，读经访问之后呢，就进入第三个步骤，应用了。族长要带领大家从耶稣那个时代联想到今天，由当时回到现在，由别人想到自己，因为查经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应用，借着其中的真理指正我们的偏差，帮助我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投入法帮助组员把自己投入到经文所描述的情景里头，使他们经历到圣经人物所经历到的神的大能、恩典和公义，很自然的就会领悟到很多适用的原则了。那从短短的十节经文呢，可以领会出不少真理呢。我们可以看到撒该信主的经过，你看开始的时候他好奇想见耶稣，耶稣看到他，他马上从树上下来，而耶稣对撒该蛮有信心，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撒该，愿意到大家都瞧不起的撒该家里做客。而撒该的悔改呢，是彻头彻尾的，他决心改过，他说讹诈了谁就还谁四倍，又把自己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。从撒该悔改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或许会想到，究竟是耶稣主动去找撒该，还是撒该先要见耶稣？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充分表达出神主动的恩典。另一方面呢，人也必须有积极的回应和行动，像撒该积极回应耶稣的恩典，也就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了。那另外一点，撒该为什么信主信得那么快那么真呢？好像不假思索的就愿意倾家荡产来弥补以前所犯的过错，是不是因为耶稣主动抬起头来看他、接纳他、愿意和他做朋友，而感动了他封闭已久的心呢？耶稣的说话和行动 今天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？撒该是不是老早就渴望心灵得到满足，无奈不得门路呢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我们四周有没有类似撒该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察觉他们的需要，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呢？所以单单查考这十节经文呢，就可以引起我们想很多很多问题。最后族长稍微解释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称呼的意义，表示撒该也是一个人，撒该因着信也在这个应许里头承受属灵的福气。那今天我们凭着信呢，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，也承受属灵的福气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投入法的步骤到此就介绍完毕。查考这十节经文，三个步骤大约需要一个小时。当然呢，比较长的经文呢，需要更长的时间。好，结束查经以后呢，可以要求一两位组员按照访问得来的资料写成文章，给弟兄姊妹保存起来，常常复习，并提醒自己要时时遵行神的话。介绍过投入法这个方式，弟兄姊妹有机会的话呢，不妨尝试使用这个方法。好，下面有几段经文呢，大家可以选一两段来练习。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，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，治好瘫痪病人，治好瘫痪病人。另外，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，有罪的妇人用香膏抹主。另外一段，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四十二节，以及四十九到五十六节。路加八章四十到四十二，还有四十九到五十六节，这段是叫雅鲁的女儿复活。还有路加十七章。路加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，路加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，十个长大麻风的人。还有路加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，路加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，耶利哥的瞎子。另外，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浪子的比喻。那这几段经文呢，都可以用投入法来举行查经的。那最后一则，路加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浪子的比喻，虽然不是真人真事，却也很适用。其实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对话的经文呢，都可以用来实习，只要有人物和对话，原则上呢都适合。可是比较长的经文呢，或许需要事先做好准备，才容易收到预期的果效。否则只读一两次经文呢，大家还不能掌握内容，是很难投入访问和讨论的。比较长的经文可以提早一两个星期，请大家先做好事前的准备，多看几遍经文或者是参考其他有关的经文，先认识经文记载的是什么事情，发生的时间地点，还有什么前因后果等等。原则上呢，有人物对白的经文都可以采用投入法，但是这不限于开声讲话的人物，没有开声甚至没有提到的人物呢，也可以考虑采用投入法。例如刚才那个撒该的故事圣经没有记载门徒在场，可是我们也可以构想有些门徒在场，请一位组员扮演彼得的角色， 可以访问彼得。彼得啊，这次你老师路过耶利哥拯救了一个税吏，你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也可以设想人群当中呢，也许有一位宗教权威，某某文士或者某个法利赛人，我们也可以访问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。当然扮演这样的人物呢比较难啊，必须对圣经比较熟悉才行呢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投入法查经呢，不但可以带出经文里头的真理，也可以激发组员继续参加查经的兴趣。但愿弟兄姊妹有机会的时候呢，真是要试一试投入法这个方式，反复运用，自然能够逐渐领悟到这个方式的强处和弱点，就能够避重就轻，发挥长处，补足短处。弟兄姊妹，以下呢，两个人要稍微说一说投入法的一些优点和缺点。优点，解经方面呢，第一，投入法可以促使组员仔细阅读经文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组员不知不觉的就把经文用不同方法看了几遍了。记得吗？我们说体现的是组长一个人先读，组长读的时候呢，组员是看着圣经的，组长读完一遍之后呢，又请组员用扮演角色的方式读一遍。好，他们读过一遍之后呢，当然组长会觉得他们读得不太好啊，就请他们再读一遍，鼓励他们尽可能口语化把自己想象在当时那个时候，所以请他们尽可能想象一下自己在当时用那种当时的语气来读，所以就读了，可以说是读了三遍了。所以这个方法呢，可以促使组员不知不觉把经文呢用不同的方式看了几遍。好，这是读经方面、解经方面的一个好处。好，第二呢，可以帮助组员设身处地投入当时的情景，从当局者的心情去体会经文的内容。第三，促使组员注意上文下理，避免断章取义。第四，能够触发很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。当然这一点呢，组长一定要事先有很好的准备才行，尤其是他扮演记者那个角色的时候，他访问的问题要是够精巧的话呢，就可以带出很多真理来的，可以发掘很多让组员去思考的问题。好，第五，这个方法呢可以使他组员全人投入经文，帮助组员领悟经文的真理，并激发组员思考可以怎么样应用所学到的真理。好，那小组方面的好处就是，第一，起步容易啊，用投入法对小组方面的好处就是起步很容易，可以避免生硬的带领查经。那投入法对小组方面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众人一起参与，大家动脑筋，不是一个人辛劳而其他人只是被动的吸收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引起兴趣和共鸣，让组员觉得查经并不沉闷，下一次就很愿意再来参加查经了。好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以神的话语为中心，彼此切磋，彼此分享，综合讨论事物的各种观点。第五，让更多人有机会发挥潜力和天才。不过投入法呢也有一些弱点的。第一，就是这个方式呢比较自由啊，比较自由，很容易失去方向和重点，有时候呢甚至会导致近乎胡闹的地步。另外一个弱点就是遇到不容易了解的背景或经文的时候呢，就不容易带出经文中的真理了。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比较内向的， 比较害羞的主人就会感到心里有压力，也许他不喜欢啊，不喜欢这个方式，下次就不来了。那投入法肯定能够叫主人开口，却不担保查经一定成功。组长带领的时候呢，控制场面和讨论的方向非常重要，所以组长事前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准备。组长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方法好用就忽略了准备。那每一次用方法啊，用这个方法带领查经聚会之后呢，应该反省检讨，谋求改进。即使发现用这个方法来带查经反应非常好，也不要每一次都采用同样的方法，因为这个方法你用多了，组员也会感到厌倦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但愿这一课介绍的查经方法投入法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有机会不妨试一试，使你的查经小组组员对查经更感兴趣。好，愿神赐福你。